濟受損害。英國累計超過450,000宗確診，超過42,000人死亡。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7,781點，升3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6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2，人民幣6.792，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15美元，卖出188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搭车的时候没位坐就很危险了，在世界各地有没有爱心座位给老友记坐呢？一起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爱心座位或者是关爱座啦，不是专给长者用的，全部有需要的人士都可以用的。啱啱推出呢啲愛心座位嗰時咧，我係覺得咧人民用座嘅觀念唔係幾好啊，後生啲嘅咧好多咧就係霸住個位，咁我係希望大家咧都比較明白點解有呢啲愛心座位啦，仲有係希望咧大家都係有咁嘅人知咧，同有咁樣嘅意識咧，就係、是、知道要將呢啲位咧用俾佢哋更加有需要的人去坐啦。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電台第五台全力推動靈活城市計劃。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啊。 喂呀，你知唔知迟到系好大件事噶？嗱，如果因为你迟到，搞到我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有你同行》咧，哼，我实嬲死你啊！ 咁紧要？节目几点开始噶？ 又要我讲多次，讲咗好多好多次噶啦。嗱，听住啦，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6点，有好多关于咧家庭同埋社会嘅资讯噶。 哦，咁都仲讲得切噶，我哋行快啲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开始咧，连续咧有几日嘅地时间啦，有起码有两日嘅红日假期，星期六日啦，可能有啲好多人要服务性行业都要翻工都唔定啊，咁啊总有一两日咧可以休息去度过呢个中秋。不过寻日盈月咧真系多雨水，喺好短时间里边咧黄雨、红雨、黑雨啊等等咁样，所以寻日咧都好多地方咧，哇！睇翻啲图片啦，或者一啲嘅影片啦，系朋友即系转寄过嚟嘅咧，哇！好多地方咧都水位非常之高，啲车咧都行唔到啊，架车时候咧都几麻烦啦，喺湿过水之后咧，你行唔到啦，又要去修理啊等等啊，喺呢一个都喺车主嚟讲系一个难忘嘅中秋节。不过咧喺啲商场啊食嘢嘅地方咧，仿佛真系去回复翻从前，非常之热闹啊！好多地方都要排队等位啊，无非嘅都系想度过呢个中秋佳节，同你至亲嘅人一齐啊！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堪笑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明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何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爱。千山里都找到爱。 中秋节希望人月相缘，其实是亲人或者是你的挚爱的一半，都希望在这个中秋佳节里面 能够人月相缘，唔可以嘅话啊，仍然有啲人咧系人即系分隔两地，系碍于呢个疫情嘅关系，有地方嘅封关，你又去唔到，去到嘅时候都要用好多嘅时间，两边都要系隔离14天嘅时候咧，要成个月嘅时间，系谂到咁嘅情况咧，就唯有系透过呢个电话吓去即系大家倾下偈，互诉相思，互相祝大家喺呢个中秋佳节人月相缘，系在心中都得噶啦。只有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早晨啊，中秋节正日嘅呢一日，今日系都有个新嘅月份嘅开始，10月1日，农历系8月15，咁今日咧就双重嘅一个节日咁样有国庆啊咁样，咁啊喺呢个假期里边，大家可以尽量去放松下啦，平时都系比较紧张嘅情况啦，喺翻工嘅时候咧，有啲嘅工作嘅公众咧系比较忙，即系好难系唞下气，唞下气啊！去个厕所咧都可能好辛苦。难得假期嘅时候，尽量善用你嘅时间去 hea 下都好吓。5:15嘅时间，琴晚天气咧就比较差啦，睇下今日情况啦。今日有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啊，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埋喺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温度26度，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挂起咗。8月15正正月圆，有呢一首《月圆花好》。在1944年的时候，当时22岁的中国歌坛金丧天后周璇，一套古装的爱情片《西厢记》里面饰演红娘，刚才那首歌《月圆花好》就是其中一首歌曲了。早晨5:18。 在你窗，温暖。 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分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 想话迎月赏月咧，咁啊，琴晚咧个天气就非常之差啦，就唯有系在心中啊。咁啊，不过中秋节可能咧都会勾起翻可能过往一啲嘅岁月啊，你点样去过一个特别嘅中秋啊？儿时嘅中秋点啊？喺青少年阶段咧，同啲朋友仔、同学仔都咁上下系拍拖嘅时候，然之后有家庭嘅一齐系共度嘅中秋，其实可能好多画面都上心头。以前咧就系、是、多数都好多人咧上山顶啊，上山顶谂住系咪近啲嘅月光咧？当然就唔系啦，上山顶其实又可以即系做下运动啊，凉下呢个清风啊，又觉得嘅叫做应该系喺高啲嘅位置嘅时候咧，赏月又好啦，然之后望翻落嚟整个维港咧，你都会觉得系吓、非常之开心快乐喺呢个咁靓嘅东方之珠嘅时候。刚才嘅歌曲李国祥。摘星的晚上，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又在梦想依偎。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 金曲咧，真系回味无穷啊！吓，系由雅成名作刘家昌嘅作品《往事只能回味》，过往嘅片段咧，有苦也有喜嘅，悲喜咩都有。其实咁样先至丰富咗你嘅人生。过去，但你都曾经拥有过，曾经走过，实实在在啊！仲有无限嘅风光，无限美好在前面啊！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淡冬青春伤在，为什么会褪了残红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室外气温26度，今日最高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嘅5:29，我哋继续听紧嘅一首怀旧歌《凤飞飞·相思河畔》。 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一共687人获颁勋衔同嘉许。政府发言人表示，今年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同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的人士特别多，以表扬他们过去一年处理社会事件同应对疫情的杰出表现。名单中超过90人来自警务处，包括多名前任和现任警方高层。去年社会运动爆发时，带领警队应对示威冲突，而退休的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获颁金紫荆星章。行政长官形容卢伟聪带领警队克服无数挑战，展现出色才能和领导力。另外，超過260人因為應對疫情貢獻良多而獲嘉許。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一宗屬本地個案，源頭不明。患者是一名住在元朗鳳翔大廈元朗護老院的71歲女院友，她曾經沒有戴口罩在院內走動，因此當局昨晚安排65名同住院友隔離，其中4名長者要入院，檢測結果初步呈陰性。19名護老院工作人員以及曾經陪婆婆入院同同住過的家人就送到檢疫中心。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確診者在今個月21日先至入住有關院舍，之前住在觀塘翠屏村翠微樓。佢早前因為其他原因入院之後確診，當局向翠微樓和鳳翔大廈的住戶派發檢測樣本樽。七宗輸入個案包括一名來港工作的菲律賓外佣，佢曾經入住兩間酒店，期間曾經外出買外賣。食环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加强巡查中西区酒吧等餐饮处所，提醒仍然要遵从相关防疫规例，并检控兰桂坊7个处所负责人，涉及餐台之间的距离未符合规定，以及处所内人士未有在饮食以外的时间戴口罩。發言人重申，酒吧或酒館內顧客數目不能夠超過處所通常座位數目一半，不能夠有多於兩人同坐一台。另外，發言人強調，餐飲處所內不得進行現場表演或跳舞，處所內人士除了飲食之外，必須一直戴口罩，為進入人士量度體溫，以及提供消毒潔手液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要恢复与俄罗斯的战略对话。他抵达拉脱维亚访问，与总理卡林斯会谈。马克龙会后表示，欧洲不能够假设俄罗斯不存在，双方持不同观点，但仍然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展开合作，包括与俄罗斯合作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等地区冲突问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781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4美元，卖出1,886.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抗疫期间成日话保持社交距离好紧要，到底重要性喺边呢？有请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医生为大家解答。 点解今次喺社会里边成日都讲社交距离呢？再讲得简单啲，尽量唔好面对面见咁多人啊！因为而家越嚟越多研究显示咧，就算你有戴口罩咧，一啲好细微嘅有病毒嘅粒子咧，都有机会会传播到，特别如果空气唔流通嘅话，我谂大家都有咁嘅经验啦。戴住口罩都想打乞嗤噶嘛，有时咁咧就即系你个压力太大，或者你讲嘢好大声，其实都系会将嗰啲嘅飞沫咧挤咗出嚟噶。咁如果空气流通唔好咧，近距离咧都有机会系传播得到嘅。咁所以真系减少呢啲社交活动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上网揾乜嘢啊？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嘅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嘅骨灰放埋喺爷爷嘅公众灵灰龛位，等佢哋喺埋一齐， 得嘅咩？ 只要同嗰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噶啦。家放骨灰嘅申请并冇上限，嫲嫲生前咁中意大自然，仲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添。食物环境卫生署嘅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噶。 我已经准备好自 fit 自健嘅羊肚碌柚啦， 自靓自潮嘅环保灯笼亦都准备好。 啊，会唔会有一个自情自性嘅嫦娥陪我呢？ 前辈，自优咪嘅健康月饼亦都新鲜出炉啦。 自叻自醒系你啦，赏月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钟， 有趣空间，袁翠霞、 周以玲， 仲有我张伟基，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朝早啦吓，就唔需要好似平时咁啊咁早起身。不过或者有啲朋友咧，可能都会醒咗嗬。惯常早起身嘅咧，就算唔需要翻工翻学咧，都醒噶啦，个心都醒。醒咗又或者未瞓得翻嘅时候咧，仲系喺张床度听下收音机啊，或者睇下嘢咁样都唔错嘅。成日嘅时间可以由你去主宰，由你去控制。今日咧开始咧有几日嘅时间，你可以松闲啲。今日同埋听日咧都系假期，今日是十一国庆，亦都同时是中秋佳节吓正日，而喺听日咧都系有一个假期，因为正常嚟讲，你是中秋佳节去赏月啊嘛，赏到咁夜嘅时候，第二朝边可以有精神翻工翻学啊，所以咧中秋节就系放翌日假期嘅。有啲朋友咧都真系蒙查查，可能做咗咁多年人咧话吓中秋节啦咩唔系放中秋正日嘅咩？咁其实可能就冇留意到，又或者系快乐不知时日过，总之有假期就开心啦。中秋咧就系放呢个翌日假嘅。以往咧中秋节嘅时候咧，地铁都会通宵行走啊，加上都好多车辆，就系都系因为知道好多人出嚟赏月共中秋嘅时候咧，咁啊梗系多啲嘅交通嘅配合啦。但系今年嘅情况咧，就系我谂啊咁多年嚟系比较特别嘅一年，而真系一个新常态嘅生活啦，冇呢啲嘅交通嘅配合，咁等大家可以早啲翻屋企，其实都系。希望大家唔好咁多出嚟，见到咁多人嘅一个嘅时间啊，系暂时嚟讲啦，头先都讲啦，系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赏月呢就自己打开个窗抬头望上天空可能会睇到、啊、月光似乜嘢啦吓？ 月儿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多情爱蜜语重重，轻轻那耳边送，我俩摇摇荡荡在柠檬一半月色中，月儿像柠檬，黄黄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像那鱼儿也双游海中，两旁的叶子树是海浪匆匆，多逍遥其乐融融，默默情意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像柠檬，高高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风儿也撩人心胸，我和你不是在那虚幻梦，有今夜已深沉，深情比酒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 青山的月儿像柠檬，月儿像乜嘢呢？其实就睇你自己啫。你觉得佢似乜就似乜，呢个咧就好个人嘅吓，冇乜所谓。咁啊，有啲嘅想象力。咁啊，细蚊仔嘅时候一路听嘅啲儿童故事，系讲及呢、這个即系中秋嘅时候啲人物咧，就一定包括咗有呢个嫦娥啦、嫦娥啊、后羿啊、吴刚啊、玉桂啊、呢、這个兔仔啊等等咧，都系呢个月光。你会想象到嗰啲嘅人物噶，咁然之后咧就以前见啲月饼咧就系嗰啲设计咧嗰个盒啊，一个月光有个嫦娥喺度奔月啊，或者飘过嚟咁样样啦。咁时至到今时今日咧，就当然系已经系现代嘅一个世界啦，就冇嫦娥呢啲一回事。但系呢啲故事咧都永留心中。其实有啲故事喺心里边咧，你就对某一啲嘅可能节日啦。一啲成语啊等等咧，会即系认识深啲，都无妨嘅古仔啊嘛。所以咧，细细个嘅时候同小朋友讲古仔咧都好紧要，好多嘢嘅教育啊，系启发佢咧，都由呢个古仔开始啊。咁啊，月饼咧，每一年咧中秋佳节咧都不可或缺。虽然就话，唉，食多都冇，即系唔系好健康啊，咁甜啊，又同埋都贵啊等等。但系咧，亦都不可缺少。你过时过节咧，总有一盒喺处，或者有啲朋友送。咁啊，亦都可能有啲朋友咧就有呢个饼卡咧，差唔多时间咧要快啲去换咗啲月饼啦。如果唔系咧就嘥咗啦。咁我寻日都系最后嘅日啦。啊，唔系，其实今日先系最后一日啦。我张卡系。咁啊，谂住咪差唔多问少少嘅时间先去 攞好過啦，唔想擺咁耐。但係真原來咁問嘅時間攞嘅時候咧，都係冇咩著數。咁佢就冇你想要嗰種嘅月餅，可能係就好多人都攞曬啦。咁我買嗰間咧，哇！真係好多分店嘅都成日見得到嘅。我真係估唔到喎，原來好多月餅咧都冇曬。你想要嗰啲即係熱門嗰啲咧，好多個分店咧都冇曬啦。原來嗰個銷售都咁緊要，怪之話咧喺即係每一年咧。在这个中秋佳节卖月饼已经顶得顺利成年，我想占了一半以上的生意额，所以个个都是看好这个市场。说不健康呢，你都是总要吃，这个都是一个传统的节日。看来经济又不那么差，只是看卖月饼啊。5:45， 人的眼里透过我内心里渴望，怀期望你看看我，注视我目光，祝我你以透亮眼光吸引进深情那走廊，在你的生命探访轻抚心里 月满普佳人，月满，这个月光满满地， 月光满喺忙，人月相圆，什么都美满。有关月光嘅歌咧都好多嘅，咁啊谂起徐小凤有一首旧嘅歌咧，都系歌颂佢好中意月亮，我爱月亮，带你听呢一个故事。 有一个风雨的夜晚，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那风雨打在我脸庞，有一个念头跑进了我心坎。假如我是一个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放出那柔和的光芒，温暖了人们的心房。假如我是一个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只因那失意的姑娘，叫他们不要再彷徨。我照耀着那照耀着那温柔的光芒，我照耀着那照耀着从大村到小巷，我照耀着那照耀着那在那云路旁，我照耀着那照耀着从苍穹到海棠。假如我是一个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在夜里时常放光芒，愿有情人们都成双。是一个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在夜里时常放光芒，愿有情人儿都成双。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 我愿意高高挂天上， 在夜里时常放光芒， 在夜里放光芒， 愿有情人儿都成双。雨停了。假如我是一个月亮，假如我是一个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哈哈哈哈。 徐小凤嘅《我爱月亮》，假如我系月亮，我就中意高高挂在天上，咁啊喺度望落呢个凡间好多嘅。悲欢离合喜与悲，咁每样都有啲，咁先至系个人生嗰个你都必然经过嘅一啲嘅过程，尝尽一啲嘅滋味吓。时间仲有大概七分钟到六点钟，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噶。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之下要保护自己，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任务。听下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有什么贴士给大家。 在抗疫期间，除了注意个人卫生之外，增强抵抗力都是很重要的。在饮食方面，记得食物多元化，尽量不要偏食，还有进食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非常重要的。另外就要记得定时定量进食啦，记得食多啲五谷类啊、肉类同埋蔬菜嘅。咁另外如果想增强抵抗力嘅话咧，每一日最少进食一份含丰富维他命 C 嘅水果，例如系橙、奇异果等等啦。咁同埋另外咧，记得减少饮酒，唔好食烟，另外亦都有足够嘅睡眠咧去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嘅。记得千祈唔好乱禁服用营养补充品，因为咧食得太多，有机会对个身体咧会产生副作用嘅。最后记得恒常运动，每日最少要做30分钟的运动就可以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们的老友记林思维，这个都是我们 强身健体你要做好的营养之道，刚才所说的就记住了。中秋佳节营养师的角度都说其实不太健康，但是有时又不要限制得自己那么紧要，凡事是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每样都有些都 OK 的，吃下月饼过节，但是喝杯茶是挺好的一件事。今天呢林思维星期四有他了，他一会会跟大家讲一下怎样降低薯仔中的丙烯酰胺，这个话是可以致癌的嘛，但是都要看它的含量是多少的，稍后时间呢它就会跟大家分析的了。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有关很多月的歌曲啊，里面有很多故事啊，而其中一首歌呢都会经常听得到，昨天早上我都有听一播过了，邓丽君的日但愿人长久。今早现在这个时候听一下另一个版本，其实都是他 fans， 王菲都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曲，他都有唱过这一首。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长久，不管相隔千山万水，都可以一起看到明月皎洁美好的样子，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和一个美好的祝愿。

就是国庆日啦。在我身边呢就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啊。 是啊中秋节快乐啊。咁今日是假期，听日都是假期、嗯、因为今日呢就是国庆日嘅。听日呢就是中秋节嘅翌日假期。咁、 啊、 所以有连续嘅两日嘅假期，再加埋星期六日。咁大家可以叫摊头下啦。 多谢你话波听我翌日假期。我唔知道原来系咁讲。 你真系鬼妹嚟。 我唔识，我就系知有假放就放假。 你一路都唔知道中秋节正日系冇假嘅咩？ 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系有假放嘅，因为即系成日都今日中秋节啦。佢细个咧去公园仔煲腊啊， 而家唔好吓、 啊，系而家唔得啦。 因为你夜晚黑去赏月啊嘛，即系揸住个灯笼啊，咁啊慢慢赏下月色嘅时候，去到好夜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夜第二朝爹哋妈咪又唔使翻工嘅，因为嗰日就 系 假期咯。 系我成日都唔记得，我就记得细个嗰阵时同阿哥啊啲表姐表妹去平台度玩灯笼啊煲腊，之后第二朝咦点解唔使翻学嘅？ 我就系细个即系中学嘅阶段嘅时候咧，又上去。山頂嗰啲地方，哇！就好多人好虛撼嘅，就去到好夜，咁因為第二日又唔使翻學啊嘛。 係啊，所以我諗嗰陣時都係放咗學，今晚去玩啊，咁都唔記得係咪放假。 今年嘅中秋係點咧？希望大家都真係，雖然係一個不一樣嘅中秋嚇，即係要戴住口罩，係 啊， 食月餅嘅一個中秋。我哋希望明年嘅中秋係唔需要咁。 唔緊要，明天會更好嘅。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嘅毅力係好強嘅，咁所以佢適應力好強嘅。咁所以我諗每個人都有個。开心的中秋就得了。 是啊。好了，咁啊我哋喺中秋佳节里面继续讲返我哋上个星期呢就係林思维讲呢就係就住消委会个报告就讲薯片薯条啊就係含可致癌物质嘅丙烯酰胺、嗯、跟住都做咗好多嘅不同嘅，你知啦，梗係分門別類去做一啲報告出嚟，就講出佢哋嘅優點同缺點， 嗯、 然之後就提醒各位嚇，其實都係唔係好健康噶啦，你哋自己要小心啲去選擇啦咁嚇。 係，因為我哋成日話 inform choice 啦，咁因為消費者委員會做過呢啲報告嘅時候咧、啊，我哋就算食邊一隻品牌都好，咦，原來你睇翻個報告，咦死啦，我食開呢隻品牌嘅，死啦死啦，個丙烯酰胺係好高，咁可能你揀一個比較即係致癌物質相對比較低啊、嗯，或者可能健康上即係脂肪比較低嘅。啲薯片啊，或者零食啊，咁、 嗯、 起碼你都有得選擇先啦。咁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咧，就係、是、因為任何嘅有糖分同埋有啲天冬酰胺嘅啲食物本身，如果高温加熱去煮嘅時候咧、 嗯， 就會產生呢啲所謂嘅致癌物質叫丙烯酰胺啦。咁丙烯酰胺咧就係、是、我哋致癌物質納入係第二 A 類嘅物質，咁佢就食得多得滯嘅時候咧，係有機會令到人會增加患癌症嘅機會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咁、嗯、報告都上個禮拜有講過咧，就話其實最高丙烯酰胺嘅一啲香脆零食咧，就包括系真系薯片，同埋薯条啦， 系、 即系比较低丙烯酰胺嘅香脆零食咧，就包括有虾条啊或者虾片啊咁样啦、 嗯嗯。 所以你拣嘅时候就要自己决定啦。 吓，不过又话虾条嗰啲咧，好似好安全系嘛、 嗯， 但系原来佢含钠，即系佢嘅盐分又好高、 啊。系啊，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阿钱有睇到咧，就话原来虾条同埋藜麦片同一时间个丙烯酰胺低啲之余咧，个脂肪好似低啲、啊， 系 咁系咪健康啲咧咁？但我哋睇翻咧，原來喺翻鈉質，因為今次佢都有鹽鈉質嘅，咁、鈉質就係 sodium 啦，咁 sodium 即係我哋話嘅鹽分啦。咁我哋食得太多鈉質咧，當然會增加我哋患血壓高啊、中風啊，甚至乎腎病嘅一啲機會啦。咁、樣，上次有講過咧，蝦條或者蝦片咧。好似好啲，咁但系原来咧，虾片同虾条咧个钠质系好高嘅， 系、咯。 讲翻虾条同虾片先啦，佢哋平均数咧每100克咧就有924毫克嘅钠嘅。咁、我哋平时讲话，如果健康饮食或者睇标签嘅时候咧，如果每100克嘅成分系超过600毫克嘅钠质咧。就係、是、相對係高鈉嘅食物啦， 哇！咁佢啲超好多喎、 啊，超好多啊！咁如果講相對薯片咧，你拉翻個平均數，將佢咁多種薯片去拉勻咧，其實每100克嘅薯片咧，大概有502嘅毫克嘅鈉質， 係 咁都係相對蝦條低啲嘅。 嗯嗯。 咁但係咧，做一個比較咧，最低鈉質嘅一種香脆零食咧，就竟然係番薯片啦。 哦。 咁所以每100克嘅番薯片咧，大概得124毫克。嘅鈉質嘅啫，係啦，接近低鈉噶啦，接近低鈉噶啦。但係大部分嘅呢啲香脆零食嘅鹽分咧，都係相對比較高嘅。 咁啊， 睇小心 睇翻啦，就係因為佢都有做快餐店嗰啲啊嘛，你話揀咗10間啊嘛，咁嗰度嗰個嘅結果又點咧？對於係鈉質嗰度， 係啊，咁鈉質咧，佢哋就驗咗10款嘅即係即食嘅薯條啦，即係快餐店裏邊嘅薯條啦。咁其實全部驗出嚟嗰10種嘅薯條咧嘅鈉質咧，都係每100克低過600毫克嘅。 咦？ 即係合乎標準喎。 係啊，咁甚至乎有一款咧係低過120毫克添嘅。係咁，所以咧嗰款係都係嗰種我哋經常去嗰間嚟嘅。咁所以咧，可能佢哋炸完之後咧，佢落鹽嗰陣時候咧會輕手啲。咁但係因為薯片一包包你買翻嚟食嗰啲咧，其實一早已經調咗味，咁所以可能個鹽分相對比較高。 咁其實我哋咪唔應該再之後。再加嗰啲鹽落去， 係啊， 通常已經慣手勢，誒、哎，俾包鹽啊，或者胡椒粉啊， 因為以前細個係除咗包薯條之外，隔離有包鹽同埋包胡椒粉，啲人未食已經滲落去噶嘛， 係好味啲嘅， 係好味啲。當然啦，每一樣嘅鹹都係好味啲，但原來發覺佢哋而家有啲快餐店佢比較。即係為健康着想啦，明知道薯條都係唔係好健康，但佢哋落鹽嘅鹽分相對可能即食嘅薯條嘅鹽分咧，係會低過你喺屋企一包包嗰啲薯片。 或者佢又預咗你會再落， 係啦，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咧，你留意翻，如果可以嘅話咧，如果真係揀呢啲零食嘅時候咧，都係要睇營養標籤啦。 係 咁，亦都如果冇標籤嘅話，當然睇翻呢個報告啦。咁有啲產品咧，相對個鹽分係比較低啲嘅，咁樣啦。咁另外除咗脂肪啦。辣之外呢有好多人就驚呢就係反式脂肪啦。咁因為好多人就話唔係炸嘅嘢個反式脂肪一定高啦，對個心臟唔好啦，或者可能降低我哋嘅好膽固醇嘅水平啊咁樣啦。咁如果呢個報告指出呢就有大部分嘅預先包裝嘅香脆零食呢個反式脂肪呢都係每100克呢低過 0.3 克嘅。咁呢一個就可以 round off 到零啦。所以都準確嘅。但係呢唔好彩咧，69款之中咧有2款咧就虛報咗佢哋個反式脂肪嘅水平， 即係呃人嘅， 又唔係呃人嘅，我唔可以講呃人啦。但係因為佢喺個包裝上面聲稱係零反式脂肪，但佢驗出嚟有2個咧係即係每100克超過 0.3 克嘅，咁所以有一個產品仲高到去 0.7 克嘅。 係咁嗰啲係乜嘢嘅零食啊？ 嗰、那個產品係一個蔬菜片嚟嘅，仲要係。 咦，聽落去好似好健康喎。 係啊，咁所以咧你去買零食呢啲香脆零食。零食嘅時候有陣時啊，我揀啲蔬菜片啦，因為係蔬菜就健康啲啦。但其實呢只品牌咧，竟然即係除咗高脂肪之外咧，其實佢係嗰個反式脂肪含量咧係好高嘅。 咦？咁係咪如果睇本選擇月刊就寫明係邊只？ 邊一隻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我哋又唔可以話營養標籤即係唔信得過嘅。咁但係因為政府啊嘅部門啊同埋消費者委員會合作去做呢啲檢驗嘅時候咧，佢會真係抽到呢啲產品出嚟咧，係有少少同佢個營養標籤上面有少少差異咧。咁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變咗登咗喺個雜誌裏面呢，你就知道邊一個產品係有少少誤導成分啦。 咦，咁其實佢即係經過消委會做咗呢個報告之後，佢應該識做會改㗎啦。 同埋消費者委員會都會聯絡呢啲產品嘅公司，就話俾你聽，咦唔係喎，我哋驗咗你產品個營養標籤錯咗喎，或者有啲差誤喎，咁可能要提返佢哋改返咁樣囉。咁所以呢個都係一樣好好嘅嘢嚟嘅咁樣啦。咁所以記住，總括嚟講呢，冇一種好特定嘅健康嘅香脆小食，咁但係你食嘅時候咧，當然要控制翻個份量啦，同埋個次數唔好一次過食咁多啊。咁呢度我哋日常提啲市民要做嘅一啲 tips。 就想問啦，嗱，如果係佢即係市面上嗰啲預先包裝咗嘅含嗰個丙烯酰胺嗰個量好高啊，咁我又改變唔到佢嘅喎。 係， 咁我點樣樣咧？一係咧就而家啲人好中意自己整啊，自己整嚟食咧，係咪可以有方法令佢可以減低啲？ 係啊，會啊，因為其實近年嚟都好興，有啲人自己中意喺屋企焗薯仔啦，有啲人屋企而家好興氣炸鍋啦，甚至乎而家好傳統，有啲人都會炸嘢啦，即係你見到一啲烹飪節目都叫你開一個鍋嘅油出嚟炸啦。咁我都有提過啦，因為本身薯仔嗰個糖分比較高啦，咁加埋佢本身個天冬酰胺嘅水平冇得減噶啦嘛，咁點樣去控制翻減少佢個丙烯酰胺嘅產生咧，係有啲巧妙嘅。原來咁我睇完呢個報告我先知嘅，因為我本身唔炸薯仔嘅，都冇氣炸鍋，咁 就諗住喺街買都方便啊嘛。 係啦，咁樣啦，咁所以咧第一樣嘢要做嘅咧，佢就提翻咧，如果你真系中意整呢啲薯条或者薯仔嘅时候咧，第一样嘢就要避免用啲储存低过摄氏4至6度嘅一啲温度嘅薯仔。总括嚟讲咧，如果你雪嗰啲薯仔咧，佢个糖分嘅水平咧系会高啲嘅。 哦，好多时就系买翻嚟就买急冻嗰啲翻嚟。 系啦，咁就话咧，急冻嘅薯条或者薯角咧仲衰，因为第一样要去处理过先啦，已经炸过，再摆入个冰嗰个雪柜度雪啦，再加埋可能有调味啦。之後再加埋佢再雪嘅時候咧，佢嘅糖分會再相對高啲嘅，咁所以你再拎出嚟炸嘅時候咧，個丙烯酰胺嘅水平就會越高。 咁即係話其實咧就根本唔適宜擺雪櫃。即係嗰個薯仔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第一，如果你真係自己炸嘢或者有氣炸鍋咧，儘量都唔好用急凍嘅薯仔或者嗰啲急凍即食薯條、薯角咧，嗰啲反而係唔係好健康嘅。咁另外，如果你真係中意用 即係新鮮嘅薯仔去整咧，嗰、那個薯仔係唔應該擺入雪櫃嘅，咁、就應該係擺喺室温啦、陰涼嘅地方啦、冇陽光照射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薯仔本身個糖分咧就唔會因為急凍嘅時候咧就會提升啦。 我想問啊，嗱，譬如即係假如我真係要用急凍嘅方便啊嘛，咁、我攞出嚟攤透下咪得咯，係咪啊？ 理論上係可以嘅，咁、但係睇翻佢個報告裏邊嗰啲指引咧，如果係個業界咧，啲薯仔，譬如你啲外國嗰啲地方有啲薯仔好凍啊嘛，咁、佢要擺喺一個室温裏邊咧，透氣。起码两个礼拜以上， 哇， 先可以令到佢个糖分降温。 咁如果你家居自己整，冇可能啦。你喺雪柜再攞出嚟摆咁耐，咪会变坏咯。 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买新鲜薯仔咧，可能你当日整嘅话，就当日买，咁之后就唔好雪佢。咁可能有机会就令到即系你炸嘅时候，个丙烯酰胺个水平就会低啲啦。咁另外仲有其他方法嘅。咁咧，佢哋就建议咧炸之前咧。就將啲薯仔切大件啦，因為點解要切大件呢？因為咧越大件咧，佢個接觸油嘅水平或者個表面咧係會少啲嘅，即係證明薯角咧係少啲丙烯酰胺多過，即係如果你話薯條最幼嗰啲咧，個丙烯酰胺係最高嘅，係啦。咁所以咧，你切大件之餘咧，你仲要用水浸佢，起碼15至30分鐘，等佢啲糖分。同埋啲天冬酰胺嘅水平，即表面嘅水平咧，系減低。咁你炸嘅時候咧，就冇咁多丙烯酰胺啦。 系。其實呢個方法咧，除咗你家居，你梗係要跟足去做啦。你都希望啲業界朋友知道呢個方法，因為消委會嗰本雜誌都有提啦。咁係咪可以就將佢改良一下？ 係啊， 都好啊， 同埋咧，有機會咧，就唔好食啲太窿嘅薯條。因為越炸得越啡色嗰啲咧。其實個丙烯酰胺就越高嘅， 所以金黃色 金黃色就最靚啦。咁即係咧，我就細個好興揀啲最窿嗰啲嘅。咁但係咧，原來發覺越窿咧，個致癌物質就越高。 即係等於食叉燒，你唔好食窿嗰啲咯。 係啦，咁所以千祈唔好食啲太窿嗰啲啦。咁所以咧，控制到個儲存個温度啦，你煮之前要浸泡咗佢啦。另外切粗條啦，盡量炸嘅時候唔好炸到太深色啦。同埋你適量控制温度同時間咧，咁呢啲致癌物質咧相對就會少好多啦。 好啦，嗱，林思維咧又提。佢話嗰個氣炸鍋啦，乜整親啲嘢都係好熱氣嘅，應該係炸出嚟嘅啦。咁有咩可以盡量令到係經過咁嘅儀器而都可以食得健康呢？ 咁其實本身氣炸鍋係一個健康嘅烹調嘅器具嚟嘅。佢原理咧係將嗰啲即熱嘅氣咧去循環喺嗰部機度咧，令到啲食物。是唔使加油嘅情况之下呢都可以做到炸嗰个质感嘅。 但係会唔会有啲咩用错咗方法就会相反 喎。係啦，咁所以呢头先讲开丙烯酰胺呢，其实如果个气炸锅本身嗰个温度煮嘢食嗰时候都系相对比较高呢。如果你摆薯仔入去或者你摆啲高糖分嘅食物入去嘅时候呢，个丙烯酰胺个水平都系会高嘅。 咦，咁个方法系咪我唔好咁快擺啲嘢落去整，先預熱咗，係咪都係一個方法啊？ 係啦，因為如果你唔預熱嗰部機咧，你嗰個食物嗰個 expose 嗰個熱嘅水平都會時間比較長。咁我都建議啲人如果用氣炸鍋去炸嘢咧，記得要預熱咗先，咁之後再擺啲嘢落去，咁就盡快煮熟佢啦。咁之後就嗱嗱聲拎翻出嚟咧，變相佢嗰個温度如果唔係太高，時間唔係太長嘅時候咧，嗰、那個丙烯酰胺嘅水平咧係相對會減低咗嘅。 好啦，咁啊講咗咧消委會嘅有關報告啦，就係話係唔健康嘅呢、這個。薯片薯条，但我哋可以点样将佢健康啲咧，都得嘅。你话叫我哋完全戒晒咧，可能好难噶啦。咁啊，梗系有啲建议啦。林小维有啲咩建议咧？ 咁啊，都系好人之常情嘅嘢嚟嘅，食薯片。咁所以记得翻份量要控制啦。咁尤其是小朋友啦，因为小朋友系最中意食薯片噶啦。咁但系因为小朋友嗰个对丙烯酰胺嘅能耐水平系低啲嘅，咁所以都尽量小朋友唔好食太多啦。咁因为辅助呢样嘢咧，第一就系可以买喺独立包装嘅薯片啦。咁當然份量細啲啦，咁另外唔好大量擺喺屋企啦，因為見到就會食啦。咁另外食嘅時候，好似今晚咁同家人分享你哋最中意食嘅嘢啦，就冇一次過自己一個人食曬啦。咁同埋我諗。購買嘅時候咧，多啲都係睇營養標籤啦，咁睇下邊樣係比較低脂肪、低鹽啦，甚至乎你出去快餐店食薯條嘅時候咧，就唔好貪心啦，盡量叫啲細份啲噶啦，就唔好話人哋加兩蚊加大份，咁就唔好貪心啦。咁另外可能同人分享啊，甚至乎咧，如果你嗰間餐廳本身有薯角啊，或者啲粗啲嘅薯條咧，其實比起幼嘅薯條咧，其實嗰個致癌物質咧係相對比較低啲嘅，咁可以試一下咁樣食。 總之咧，凡事啊適可而止啦，唔好就食死曬呢啲，食其他啲健康嘅零食。 係啦，咁當然有其他零食，當然你可以減肥水果啊，或者可能乳酪啊、麥包茶、花生醬。咁當然呢啲係我哋經常聽到噶啦。咁但係當然你要食嘅時候，或者可能你食薯條嘅時候咧，如果精明地選擇咧，你都可以 enjoy 翻你個優質。 擇生活嘅，咁所以唔係唔食，只不過次數啊或者選擇性你要聰明啲咯。 正如我哋中秋食月餅都唔好食過量啦， 係啊，成日樣嘢都唔好食過量。我成日聽到我講嗰啲節目都係話唔係唔俾你食，但你食咧要食得精明，同埋樣嘢都要適可而止。咁其實嗰個就係最健康嘅飲食嘅要訣咯。 月餅同你嘅家人同你至愛分享嚇， 係啊，所以今日係好好嘅體驗嘅時候去分享你嘅零食。 好，中秋節快樂，林思維啊，拜拜。 活着你看看星星与月亮，明月高高挂在上，情人尽阳光，同屋晚风凉，人间好风光。活着你看看星星与月亮，明月高高挂在上，亦如对象，谁为我歌唱？我爱月亮，爱诗万丈， 罗文、汪明荃，星星与月亮，结束我哋今朝嘅清晨爽利节目啊！预祝你系，亦都祝你中秋快乐，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一共687人获颁勋衔和嘉许。政府发言人表示，今年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和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的人士特别多，以表扬他们过去一年处理社会事件和应对疫情的杰出表现。名单中超过90人来自警务处，包括多名前任和现任警方高层。去年社会运动爆发时，带领警队应对示威冲突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获颁金紫荆星章。行政长官形容卢伟聪带领警队克服无数挑战，展现出色才能和领导力。另外，超过260人因为应对疫情贡献良多而获嘉许。食环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加强巡查中西区酒吧等餐饮处所，提醒仍然要遵从相关防疫规例，并检控兰桂坊七个处所负责人涉及餐台之间距离未符合规定，以及处所内人士未有在饮食以外的时间戴口罩。发言人重申，酒吧或酒馆内的顾客数目不能够超过处所通常座位数目一半，不能够有多于两人同坐一台。另外，餐饮处所内不得进行现场表演或跳舞。处所内人士除了饮食之外，必须一直戴口罩，为进入人士量度体温，以及提供消毒洁手液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右翼激进分子应该下台，让警方执行法纪。由於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期間並沒有公開譴責鼓吹白人主義的極右翼激進分子，部分極右翼激進分子在社交網絡認為是一種認同的表態，因此外界認為特朗普要降低可能造成的損害。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認為特朗普拒絕否定白人至上主義。另外，由於首場辯論被批評混亂，主辦單位透露將會有措施確保第二場辯論有序進行。英國單日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再度多於7000宗，首相約翰遜促請民眾遵守防疫措施。約翰遜表示，雖然明知會釀成人命損失，但部分人仍然反對防疫措施的限制。 他非常不同意这种情况。他说相信大部分英国人期望击倒病毒。英国专家承认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有失控迹象。首席医疗官惠帝表示，入院和进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数目不断上升，不过保守党内有议员公开表达不满，认为约翰逊推出的防疫措施过严，令英国经济受损害。英国累计超过450,000宗确诊，超过42,000人死亡。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冷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个案，有1宗是属于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安老院长者，源头未明。有专家指，安老院社做好防疫措施，未必会爆发疫情，反而对3日内有2宗不明个案感到担心。一阵听下佢点讲。 疫情之下的中秋节假期咧，去酒楼食肆食饭、做节的情况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政府喺日前咧就修订防疫规例，食肆方面咧，如果话系多过4人一台嘅话，老板和食客同样都有机会被票控。我们访问过酒楼的负责人和一些食客，